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ida， 第67集。 李寻悠哉地给他解释， 他跳拉丁舞，因为身高舞伴都找不到，谁都不愿意跟他搭。 李寻说着忍不住嘲讽， 拉丁巨人现在还是一如既往跳独舞呢吧。 傅一卓表情那个恨呢。朱韵看看这个看看那个，思考要不要出来打圆场，没想到傅一卓忽然脸色一变，又恢复了刚刚的神态。 寻，你还是这么幽默， 这哥心理状态真乐观。李寻不咸不淡道， 少说废话，来干什么？ 找你。 什么事儿？ 你猜。 李寻起身对朱韵说， 走了。 哎，寻，别那么冲动。 傅一卓叫住他， 就是之前电话里我说的那件事。 李寻简明扼要回答他， 不行。 你再考虑一下。 考虑几下也是不行。 寻，我也是为你着想，我跟我爸已经说好了，你只要…… 李寻看向他道， 傅一卓，我跟你家的联系在送你进大学的那刻就已经没了，你爸怎么样跟我没关系。 傅一卓顿了顿没有说话。 走。 李寻拍了朱韵一下，转身往外走。 哎，你等我。 朱韵牛饮几口咖啡，放下杯子要去追李寻，不料手腕忽然被拉住，朱韵回头，傅一卓又把手松开。 干什么？ 傅一卓摇摇头没有表示。朱韵奇怪地离开咖啡厅，李寻正在门口等他，他走过去问他 怎么回事。 李寻低头点了支烟， 没什么。 他说要跟你谈的是什么事情，你为什么不答应？ 李寻吐了口烟， 闲事儿。 你跟他们家是？ 已经没关系了。 那他怎么 走了？回去干活了。 李寻活动了一下脖子，准备过马路。等他都走过马路对面了，才发现身旁少个人。回头，朱韵还在原地。 过来啊！ 他喊了一声。朱韵一动不动。李寻搔搔脖颈，没办法，又回去了。等他站到朱韵面前，刚好一个红绿灯结束，背后车流缓慢启动。 怎么不走啊？ 李寻对朱韵说。朱韵沉着一张脸看着他的眼睛。 李寻。 嗯？ 你老实说，咱们俩是不是到倦怠期了？ 一天被问两遍这个问题，李寻被逗笑。 你天天都在想些什么呀？ 可不管他怎么笑，朱韵还是冷若冰霜。李寻看了一会儿道， 啊，生气了？ 沉默。十秒钟过去了，李寻终于叹口气，无奈地拉住他手腕。 好吧，跟我来。 他换了个方向，拐向自己租房的小区。李寻租的单间面积不大，里面很整洁，当然是朱韵整理的。进屋后，李寻烧了壶热水，看着他的背影，不知为何，朱韵心里涌出一种感觉来。他们离得这么近，可他看起来好像还是孤独一人。他必须跟他好好谈一谈。 李寻。 他嗯了一声。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。 他挑眉笑着回过头，神色里颇为得意，也不管朱韵严肃的脸色，过来搂住他。 是啊。 朱韵一被他抱住，声音立马变软了。 就是说。 说什么？ 你得跟我沟通。 朱韵看向他，重新严肃表情。 李寻，我们之间得沟通，懂吗？ 他脸没看着他，他打小一个人自然生长，这种生命里多了一个人的感觉对他来说也很陌生。凝神片刻，他点点头。 好，你想知道什么？ 朱韵见他这么容易松口，稍稍安心，问道。 那个傅一卓是你什么人啊？ 合作伙伴。 水壶里的水咕噜咕噜地响着，李寻也不在意， 他靠到床头说， 我跟他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，不过当时我们的生活环境很不一样，本来没什么交集，后来算是阴差阳错吧，他们家经商的，他爸有个很大的公司，傅一卓是独生子，他爸一心想让他继承家业。 李寻边说边笑， 但你也看到了，他根本没那个细胞，后来他爸可能也看出自己儿子是个傻逼，就不强求他子承父业了，但他爸这人死要面子，绝对不允许他连大学都不去念。 他看了看朱韵， 你能看出我们俩外形有点像吧？ 朱韵点头，李寻笑着说， 我们小时候更像，我人生第一桶金就是在他手里赚的，那时我才14岁，他有一场很重要的考试，我替他去了，全科满分，他给了我500块钱。 朱韵惊叹， 哇。 李寻接着说， 不过经验不足，最后被抓包了，那时傅一卓跟他爸闹得很凶，他只想跳舞，但他爸觉得不靠谱，傅一卓朋友很少，只跟我关系不错，有一次他跟他爸吵得太凶，拿钱给我让我带他离家出走，结果被他爸给抓回去了，他爸找人了解了我家的情况，跟我详谈了一次，我们的目的都很简单，约定完他就给傅一卓办了转学。 你们约定了什么？ 他爸想让他念好大学，我则想继续读书，他家里关系比较过硬，事情很简单就解决了，我替他上学考试，高考结束后他爸将我转到别的地方，用自己的档案再读一年参加高考，后面的你都知道了。 李寻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，口有些渴，起身去桌边倒水。朱韵对这人也有点好奇， 他就这么喜欢跳舞啊？ 哼，李寻哼笑， 他爸一直觉得他三分钟热血根本坚持不了多久，谁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他还是这样。 那他现在来找你干什么？他刚刚要跟你谈什么？ 还能谈什么？离开课本就只剩钱了，他爸准备涉足科技产业领域，想投资我，让我开间工作室。 这是好事啊。 朱韵奇怪道， 你怎么不答应？ 李寻没有马上回应，不紧不慢踱步到床边，弯腰两手撑在朱韵两侧，朱韵下意识往后退了一点点，李寻也不禁逼，维持着淡笑的神态。 公主，你知不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地方？ 朱韵摇头。李寻大手按在朱韵胸上， 这里 还能不能好好聊天了？李寻接着说， 我最喜欢的就是你这颗想事永远想不到点子上的心。 这朱韵就不服了， 什么叫我想事都想不到点子上？ 李寻在他面前邪笑，就是不回答。朱韵越看越来气，抬蹄子要踹，被李寻一掌按下，顺势将他压倒在床上。他很沉，那是一种新鲜的让人沉迷的重量。朱韵试探性的用用力，果然马上被他禁锢得更紧，呼吸有点困难。 你想什么事情都是直线考虑，一是一，二是二。 李寻下巴垫在他的锁骨处，赞叹道， 具有一种古典的契约之美。 什么玩意儿？ 可惜现在很少有人按照契约做事，也很少有人敢拔剑正面决斗。 他半开玩笑道， 具有骑士精神的人越来越少，现在是小人的天下。 朱韵似乎明白了李寻说的是什么意思，他想了想， 傅一卓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？ 一个很不错的父亲，但只是针对他儿子而言。 李寻道， 对其他人来说就是个精明的商人，他眼光很独到，不然也挑不中我。 朱韵毫不掩饰的一撇嘴，李寻大萝卜脸不红不白道， 他是做钢材起家的，生意做得很大，但他看出未来几年实体行业会越来越难，想早一步做好打算。他已经挖了不少 IT 行业的精英，但他自己对这个一窍不通，以防万一，他当然塞个懂行又能控制的人进去帮他盯梢。 朱韵谨慎地说， 那我们还是别去了。 李寻哈哈大笑，他抱着朱韵 在他脖颈里亲了一口。 公主，你真他妈可爱。 谢谢。 不过他这人不是那么容易善罢甘休，等我们起步时难免会被他压抑啊。 起步什么？ 朱韵想了想。 你要自己开公司吗？ 不然你以为我这么累死累活做外包是为了什么？ 李寻捻起他的头发在指尖把玩。 等钱攒得差不多，我们就自己玩去了。毕竟公主一条裙子那么贵，我要不使点劲儿养不活你啊。 朱韵被他哄得劲劲的。 我们需要多少钱啊？ 李寻给朱韵说了个数，朱韵震惊。 要这么多？你想做什么？ 李寻顿了顿。 现在只是个初步的想法，等过一阵我明确之后再跟你商量。 你都明确了还跟我商量个屁。 李寻大笑，朱韵则是有点愁。他刚刚报的钱可不是小数。愁虑之中，朱韵又难免生出几分感叹。当初他第一次知道基地项目挣的钱数时，曾惊讶得合不拢嘴。谁知还不到两年，他们要思考和过手的数字便十倍十倍地往上涨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